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尼日利亚、坦桑尼亚、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举行了缅怀会，芬兰和德国举行了业绩讨论会，墨西哥和南非举行了讲演会和电影欣赏会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在芬兰举行的讨论会上，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